繼續我差呢條日本火車正攻略，今次係東北，就唔應該叫 東北 係嘛？唔知唔係東北幾一句，我幾微妙就係更日本海嘅東北地區，去到北陸地區。嗱，首先就係、是、東入叫東入 去長野咯。其實正式嚟講，其實長野打後 東日本叫周遊券，長野新式地區 嚇、 啊、就五日嘅啫得嚇。依、啊這個地區咧就包括咗誒，哇！其實依我覺得。 群马新色长野嗰边嗰啲地区， 我睇睇个地图啦，因为要睇，因为好老实啦，我又喺日本地图唔系好叻嘅啫，有啲嗱最远就走田，跟住就又就如果你新火车新色啦，最远新色啦，跟住北陆就上越高庙高， 啊系啊系啊， 跟住那须盐源，跟住去东京，然后最南咧就去到伊豆急下田， 啊系啊。系啊，唔系呢个就同东日本嗰张三日券一样嘅，讲过之后券一样嘅。 呢、這个地区咧，其实我真系唔想讲黑幕嗰句就系鸟不生蛋，狗不拉屎， 难用嘅喎。讲真嗰句，其实 你去嘅人已经少啊。嗱，好简单就 系 我去酒， 唔系你最叻咪去轻轻炸。 嗱，我去酒田嗰次咧就系纯粹系因为我喺北，因为有酒田咧，其实咧系会同北东北火车站嗰度系隔重叠嘅。酒田区 系啊系啊， 但系冇所谓啦，即系酒田区其实都唔，因为嗰啲会去酒田嘅人咧，好大理由就系阿信的故事。 吓、 啊，因为阿信的故事，前佢个古仔喺前少女时代，萝莉年代啦，萝莉年代阿信咧，基本上主要舞台就系酒田。咁啊即系我睇阿信的故事上大嘅人，甚至唔好讲啦，而家都有人睇阿信的故事啦，啱先电影版。咁你一定会去酒田睇嘅。咁酒田就可以去啦。但之后咧，除咗酒店之外，其实依附人就系轻井泽啊嗰啲旅游地区。 哇！如果你对西部元素有兴趣嘅话，咁呢张都帮到你嘅。其实喺呢个，即系突然间唔记得嗰条。 佢包埋东武铁路线嘅呢张正系。 吓系啊系啊，嗰种、啊、新式嗰边地方，或者你有兴趣去掘金啊，唔系掘唔到嘅，去佐渡。 嗯。 吓、啊、去佐渡岛观光嘅话，呢本张都帮到你嘅，其实都。 呢张正嘅佢系。本来我记得以前咧就依一只同一本 啊，记得长江啊， 系啦，本来依一只同一本合埋，但系今日一分开斩开咗，咁咧斩开咗依一只咧，依然系连住中日本，即系连住头先我上一， 而家拆二咯，依家系啊， 大家就斩开咗，就变咗独立证， 系啊， 好处咧就系平咗，但系缺点就系我唔知点解我要买张证 啦，难用，唔系同埋最惨嘅地方其实系新式同埋长野分开咗嗰条路嘅。即系你用咗新式嗰边嘅新干线，你要翻长野咧，你要落翻去高崎自己转车搞翻掂佢嘅要。 嗱，相比嚟讲，你话嗱，所以依只相比嚟讲，你话东日本即系铁路票，东日本铁路周游券啦， 吓、 啊，即系依一只咧相对嘅，即系之前系黐埋，而家变咗独立开嘅，依一只抵玩好多啦。 即系你讲东北嗰张， 系东北嗰张， 系啊系啊系啊，基本上直头先除咗头先讲嗰个地区之外，成个东北都玩晒噶，基本上。有遮下个地方都可以去到，基本上 呢一只系相对个抵玩好多，因为佢呢一只好似系好似先， 仲要系自选五日咧， 唔系啦，自选五日，因为呢样嘢咧， 我唔知几日，好似十日卷斩日定系， 好似斩开嘅。嗱，呢一只咧就 有，好似两星期，十四间好似系。 呢一只咧就特别点就系、是，因为咧东北情况就系、是，佢每一个地点咧隔得好乸远， 系啊。 如果你唔将，如果你黐埋一齐用咧，其实好嘥嘅。 当然啦， 一弯就系你，弯就 系 你。 如果唔系，你咪日日都要走咯，日日都要坐车走嚟走去咯，即系。 系头先我讲，上一集都讲啦，个多本南北嗰度系可以斩开噶，即系你话你开系开 咁、你正常都可能喺清心留几日，跟住先落翻去呢个成岩手啊、你秋田啊嗰啲地方，你睇啦，即系系咯，你始终嗱秋田同埋呢个清心分开咗两边嘅，系啊，新干线话，你要坐你要。清心去秋田咧，你要坐翻啲特急嗰啲嘅。 即最麻烦就系佢真系叫做任嗱嘅14日内任宅五日啦，因为始终地区大啊。例如话我最简单个地方大到咩嘢概念咧，就系、是、我想去去津轻，即系太宰治故乡。 系噶。 我由清心转车去清 好似你要经过边度？我经过呢个横前，横前 嗰啲。即系横前，跟住再转津轻铁路， 即系 再 坐。你津轻嗰边已经点都经横前噶嘛？但系横前清心嘅横前本身已经半个钟噶啦嘛。 系啊， 轉好多次車，同埋有啲地方仲要轉埋巴士。即係如果你唔俾我斬開嘅話咧， 十和田嗰啲咪要去坐巴士咯。 係佢啊，嗰啲地方如果你轉巴士嘅話咧，你就好麻煩啦，就變咗就嘥咗佢啦。變咗有時你地方就係好來回都去咗成日啦，是。 嚇！ 即係你叫我去秋田縣嗰啲咩山卡地區嘅話咧， 好多嘢玩，但問題全部都夠遠，你每晚一個鐘頭車程你都搞唔掂。最低限度嗰啲嘅最消費已經唔係必然嘅，同你講。 所以美依張證咧，佢其實真係因為佢包埋東北新幹線就去咗秋田嘅去到。 哦，但係就好咗跨真係跨咗幾個遠咯。頭先講啦，青森啦，秋田啦，落翻少少山形呢個岩手啦，再落咪宮城咯，仙台啦，即係。 係咯，係啦。依度有多嘢睇嚟話，會津若松啦，仙台啦，秋田啊。 咪福島對上嗰啲都用到咯。 係咯，係 啊。 甚至會遇到公去到，即係 一。喂，遇到公就唔使用嗰張啦。有張更加好用啦。 依度咧就變咗一個證咧，就係相當抵玩。我覺得係喺東北火車上入面叫做抵值價大。 因為佢真係好長啊，唔係可以一時半刻去到嘅地方嚟㗎。 同埋係下都另外就係冇乜巴士到啊，巴士少啊，因為佢太多山區啊。係 啊。 巴士嘅話咧，坐巴士嘅話咧，你唔似唔抵咯。 你长途巴士唔得，地区巴士都远啦，冇话长途巴士啦。 所以个成长好尴尬，就是你结果就一定要 你唔坐飞机，你唔坐飞机就呢个选择就算系最好 嘅。系啊，呢个最好嘅。所以其实我系唔明点唔明点佢将北嗰张咁嘅长嘢同埋呢张同埋北咁样斩开两张咯。因为如果呢张包埋嘅话，系会抵好多。但系你斩开咗嘅话，我就谂唔到你又买嗰张咩长嘢券啦。嗰張咩？ 咁可能真係拗唔掂數咯，我都係。 喂，真係可能真係純係 當地拗唔掂數咯，可能係。 當地鐵路啊，傾下同埋。 係啊，不過香港好多人，啲人你買咗張票，淨係去嗰邊，你我邊冇收益，咁咪變咗咩咯？ 但係我又諗唔到咩，又真係，因為嗰地方其實真係冷得滯啊！因為真係我睇地圖就係，連我哋都唔好覺得就係有咩地方去咧，哈哈啱。 冇乜啦，真係冇乜嘅其實。 系一个几尴尬，同埋叫真系我系当初所以 真系去到冇地方好去，咪试下个地方咯。 张嘅一开二嘅话，嗰时我就系哇，朱由东日本，你谂乜嘢啊你？我唔系好明白你点样搞啲咁嘅嘢？虽然入西日本火车证咧，斩一咳咳咧就成日有嘅，但系好似咁样将一个真系我咁就即系你咪当长野县系孤儿仔咧，觉得佢唔赚钱，所以踢开佢一边咧。 啊，提一提先啦，呢张东日本周游券，先读翻个名先。东日本东北地区铁路周游券嘅意思系啦，咁就除咗 JR 之外咧，仲包埋以下嘅铁路嘅。咁头先讲过啦，伊豆半岛嘅伊豆急行啦， 青森铁路啦， 青之森铁路，以前嘅 JR 青森铁路，系啦，即系依家就变咗做原化，即系原有铁路嚟嘅。跟住岩手啦，岩手都类近啦，挨之后岩手银河铁道啦，即系以前之后嘅岩手线啦。跟住东京 monorail 即系去羽田机场嗰条，仙台机场铁道啦，鬼路村嘅嗰啲车啦，日光号系。 题外话，其实东京单轨铁路咧，我真系未试过用巴士，我直接俾钱算数。 唔系嗰个真系冇所谓咯，因为其实唔单止嗰条嘅，你仲有一条先嗰、那个叫京咩京急啊，唔记得咗。咁京急我嘅，即系总之喺品川上车坐几个站去到 羽田 嗰个京急嗰时系嘛，我唔记得。 因为一来就系换巴士太浪费时间，系浪费时间啊！系噶，要等开门要搞，讲真就系。 唔系通常巴士你如果你谂住用尽油之后都玩到夜晚嘅话，咁打死去品川先啦。 品川先 最低限度啊，系咯。 唔系你因为最麻烦就咩？佢羽田嗰度换证咧，好要硬啊！咁我坐早机去到六点钟， 七点好似最早七点半，我记得好似 系。咪咯，但系七点半去，我喺迟到，喺迟到睇。 诶，我直接东京门口过，七点东京都系咁上下时间啫嘛。我嗰次羽田，睇先啊，嗰次我仲犀利，佢系十二点到，跟住熬咗一个通宵之后，跟住出翻去东京门啫嘛。 我六点钟一出去，我即刻攞张西瓜卡拍车直接出。 系啊，因为换 pass 其实。都提埋一个好大问题就系，即系你买张 pass 你都要换票噶嘛，咁你换票嗰个时间你都要预埋噶嘛，咁最早即系最理想嘅换乘期系九点嘅， 系啦， 但系好多时间你通常系可能四五点，即系如果你搭超早机嘅话，四五点已经到咗。 嗱，呢样嘢我讲下啲即系就系叫头先我都冇讲嘅，就系换票啦。一般嚟讲，你香港订票而家好啲啦。以前咧， 依家去到日本都可以做手续嘅，你只要有 pass。哦，這个就唔紧要，总之你起码要有选择，我可以去到先搞啊。 嗱， 喺香港通常喺香港買咧就平一千嘢啦，咁冇所謂啦。咁咧就佢俾張換票券你。 係啦，跟住去到嗰度同 去到嗰度就 同埋講翻你要邊日開始用。 係啦。通常就九十日嘅，即系买券咧，佢九十日内用。 啊，即系无论你选择又好，连续嘅都好，连续嘅唔使搵啦。即系你由指定嗰日开始，例如廿号咁样，七日咁样咯。啊，如果你系选择嗰啲，咁你咪选择嗰个有个好处就系你抌印嘅第一日先开始计嘅。 嗯。 吓，总之佢你用嗰日咧，佢个资源会帮你抌嗰日，话俾你知你嗰日开咗嚟用。咁你如果五日券咪可以抌五个人开五日嚟用咯。 嗱，系啦，就各有啲要留意嘅就系。通常睇情況，有啲咧嗱，如果JR Pass咧，而家仲係嘅全國性制，一張大卡紙貼埋嘅，咁裏面咧佢你出卡時佢 有張細卡喺度， 細卡黐喺裏面。 新幹線嗰只飛嚟 嘅。係嗰細卡，就有啲咧就已經唔用呢啲大卡啦。我今次坐去我前一排去過咧，就出嗰所以卡紙就張細卡電磁卡嚟嘅。係 啊， 就淨用嗰張卡㗎啦，就冇話一張卡紙，因為好處就係咧攞張卡嘅話咧， 唔使行去集機度同個職員 揾個俾職員睇。 係啊，因為有陣時個職員都好忙啊！你唔单止应付你，应付其他游客或者， 不知唔理你嘅，当地有一样就得噶啦。 系啊，唔系即系冇乜问题，冇错，冇误食就算噶啦。系啊，都惯嘅，咁佢都做下做。 而家啲用磁卡，用磁卡细张啲，好代啲啊。 唔系，同埋佢 record 做 record 容易啊嘛，即系佢打翻嘢话，即系你知道你去咗边度啊嘛。 即系你代换细卡嘅话，好似方便啲啊。 系啊， 有时你摆人包就得，但系如果大卡纸嘅话咧，你搵地方接嘅话咧，就查下你唔知跌咗喺边度咧。 系啊，最惨系跌咗，我试过一次噶，不过好彩。 我 friend 跌咗，结果嗰次系要坐，要只买车坐翻东京西去买。 唔系，我系好彩系最尾，唔系最好彩地方咩咧？我系换咗张 Lexi 嘅特急券，我先唔见咗张咩嘅。咁我净系俾咗 JR 去坐东京嗰程嘅车钱。吓，算系好彩嘅嗰个系， 但系好麻烦嘅呢样嘢，一 系啊，唔见咗就扑街啊！即系乜 绝对冇保靓嘅，唔使问啦。 系啊，呢啲唔使问噶啦，系啊。 就算你用票券喺度，佢都唔睬你嘅。 系 呢样嘢绝对小心，就系千万唔好掂唔见。 咁呢个你嘅义务嚟噶嘛？佢非优惠你啊。 系啦，呢个系啦。嗱，讲翻跟讲啦，嗱，头先我讲咗东北啦， 东北系，跟住咪讲惠州游券咯，东京附近系咯。 嗰度嗱，東京附近咧，交又好就 佢最遠去到我去到樹城咯，最遠我印象中南邊就一樣啦，都係伊豆半島啦，都係靜岡伊豆半島啦。 不過東京就反而就震著東京，其實相對嘅近街其實就用 pass 機會就唔大，因為除非搭急唔係嘅話，你快速車其實唔會太貴。 你唔去東京咯，你主要嘅目的地可能例如頭先講啊，樹城啊，鈴木啊，或者群馬啊，即係總之起碼隔兩個縣咯，叫 起碼隔兩個縣， 一個縣就神奈川同埋崎玉啦，再隔個縣咪靜岡啊、山梨啊嗰堆咁嘅物體咯。 總之你唔 或者千葉啦，千葉你有又可以諗下，又可以諗 嘅。千葉縣都唔使話 pass 嘅，即係千葉其實就算 都未用到，未需要用到 嘅 就。 因為其實隔鄰縣嘅話，即係如果東京中州鄰縣嘅話咧， 但係樹城就應該要樹城個縣佢都唔著到，而且咧樹城有條長門線噶嘛。就算有特急坐一程先4000英噶啦，如果要去水户 啊，有時 pass 未必抵啦。 係啊，如果淨係水户來回 book 8000英，其實嗰張1萬英三日券係抵玩嘅。 抵玩㗎，即係你總之就你買 pass 嘅前提就係起碼過兩個月。你過唔到兩個月嘅話，你諗你反而過隔月，如果你輪完嘅話，其實 你隔完嘅話，你去其他神奈川，你買張新嗰張好過啦，即係私鐵嗰張去 pass 好過啦。 東京如果東京市內就多啦，東京市內入鬼啊， 拖羅咯。 不過我覺得東京從來唔係正，唔需要。 有張搞笑嘅，有張仲搞笑嘅，1500 yen一日可以坐到咩咧？坐到 JR。坐到 坐一次，咪拖落，都系坐1500 yen啊，冇玩啦，除非暂停嘅啫。 唔系，但系万能咯，即系你点坐都得咯，即系又坐得，地铁又坐得， 嗱， 跟住啲古灵精怪私铁又 好老实啦，你东京度有几可一日坐取嗱离开东京啊？如果你千二元即系嚟我去做嘢去 啊，当然啦，呢个就唔使多讲啦。 平均一個就2-3百英，因為你出咧，除非你真係逐個買英，唔係一邊去咗千。 火車遊咯，真係遊曬人啲地鐵站咯。 火車英唔係話你中人，因為都係6-7、5-6百英啫嘛。我用3000英，13000英張星巴克路，我用4日嘅。 啊，因為如果淨係麥托羅好似係800英一日，好似我冇記錯，好似如果齋埋乜都唔做，但係如果成你坐飛機嚟喺京城，唔知京城邊度定邊度買啊？京城好似係京城嗰個 counter 買。嗰度有張係三日，好似係我唔記得有兩，好似兩日1200嘅，三日我唔記得幾錢。總之係平過你正常買咪拖。 你不如買張送送個包 JR 好似有張係由 JR 出嘅張JR 我好似未坐 JR pass 包埋即係東京去 區內嘅 東京城線 我歷史揸住歷史跟住再包埋 JR 攞嗰啲啊， 係啊嗰張啊 都有 嗰張我未買過，因為嗰張好似 但係你問題 JR 你喺東京市內其實個移動真係有限嘅喎，你最得閒到你有啲即係點講啊好麻煩咯、啊！你例如你要小夫遊去小谷去點樣打個車？ 即係喺東京其實 落去內七園咁計，係啊！你多次路就直接好多嘅，因為地鐵係全部穿通過去噶嘛。 東京嘅話咧，如果東京中原東京咧，如果我唔坐地下鐵嘅，中原只有一條路線唔坐地下鐵上到嘅就係、是。中央總務 係啊，因為中央快通同中央冇兩條咯。 十一分鐘啫嘛，主席嘅中央快啊嘛。 係，但問題只限新宿同埋秋園嗰度啫。但係你如果去其他地方去遲到，你去遲到，你涉谷，你去六本木嗰啲。 即係如果你去話嘅 area 係山手線圈裏面嘅話，咪得咯，山手線。 啊、你撳下山手線圈咪得咯。 咁事實上我都不過真嘅，我活動區域都係山手線範圍嘅。 咁你唔係咁啊？有時可能你點樣講咧？你穿左右穿噶嘛？你又唔想兜半個圈先去到？你都知之後山手線兜個圈都成個鐘噶啦。 嗱，原宿明治神宮咧就原宿啦，跟住新宿。跟住中野，中野就是中野系你喺新宿站坐个两个站啫嘛， 可以 池袋、涉谷、木黑， 唔系即系你顺住去咪得咯。但问题你唔系有阵时唔系，你系跨过去噶嘛。 系啊，记住啊，如果想银座嘅话咧， 你银座过去咁计， 沙线都去到噶。不过人沙线就系由有个丁站落车， 玩死你啊，大佬兜成半个，即系你最叻咪坐中央转喺神嗰叫咩神田嗰度转车咯，系咯。 所以其实 都是麻烦，我都是麻烦，即是你专登这样即左兜右兜先去到，你有阵时铁路一条过搞掂啊，去靖国神社。 边 个 站落车啊？ 冇啊，坐咪拖咯。 哦，系啊，咪拖一定咪拖。 唔系，你可以坐铁路嘅，铁路都有站去到嘅市谷。 如果皇宫又唔使讲， 但行好远咯，你讲。 如果皇宫嘅话，你由皇宫咧， 九段下咯，九段下入去咯，都系嗰度啫嘛，都系嗰度全部，所以齐晒嗰边咯。 九段下啦，霞关啦，东京站，东京啦， 吓， 都系嗰几个站啫。 系啊， 因为嗰几个站都系围住皇宫附近。 系啊，如果嗰啲地方 JR 好难搞嘅，其实。 JR 你定皇宫啦，由东京站。 所以点讲咧？即系你有啲地方始终都系。铁路方面，即系你东京市内铁路好过咩噶？ 东京 地下 铁嘅，但系前提就系你一定要识你对于嗰个蜘蛛网你有啲概念咯，唔系话 咁你自选做完功课嘅呢个就当然就 有啲人唔系老黐嘅黐埋冇错， 老黐嘅黐又算啦，冇烦啦， 老黐黐埋 得个圈翻嚟咯，一定揾到。 我讲翻，我跳翻嚟啦，讲下啲比较冷门先，呢个咧就叫高阿尔卑斯高山松本地区周游券 吓。 呢、這個咧就幾係，我覺得算係頗。 長野松本城嗰邊咯，係嘛？ 嗱，由名古屋站去到富山站，中間經過高山松本木曾福島下旅，這個 高山線沿途啊嘛。 係啦，依、這個路線咧最值錢的地方就係立山黑部 嚇， 即係嗰個雪壁啊。 可以坐巴士上 包埋嘅 嚇。 但依個證咧，一般嚟講佢第一就係佢嘅名古屋站最點，即係話除非你坐 即基本上東海自己出嘅券嚟嘅， 東海出嘅。但好似即如果係垃圾黑布咧，張證件大係抵嘅。但係個人意見咧，就如果係垃圾黑布嘅話咧，你不如星龍巴士券啦。有隻星龍巴士券咧，係仲係 嗰個嗰、那個叫咩？嘉裕能巴士 係啦。我即通常叫星龍道巴士啊。因為我唔知道，我唔好記憶啦。因為我通常我冇乜未飲住去，所以冇乜查過。但係好多人都係坐依個巴士去抵過去。 白川都係嗰邊，都係攞富山做基地實啦。 我去到富山，但係富山富山嘅名聲係咩咧 ？PFS 唔止有呢個富，唔係富山灣之王咩？嗰隻魚咩？ 富山市，我富山市最有咩咩啊？计嗰间沙巴士噶啦，全日本最靓嘅沙巴士。 藤子不雄 A 咯，黑色推销员咯。 攞命啊！ 系啊， 跟住如果系睇雪碧嘅话，就每年五月到啦、 啊， 每年五月开山嗰段时间啫，一个月到嘅啫。唔系威雪融就冇嘢睇噶啦。 啊，我记得五同山都系上嘢噶。 系啊， 富山讲座，富山隔篱白川乡就系祈浮嘅。 因为呢张证其实睇下先， 好认真。 成人呢張證都1200蚊，其實唔平，因為咧因為我記得好似星龍平好多嘅。 咩啊？港幣1200蚊啊？ 係啊， 我唔平啊。 但星龍都幾嚿水啫嘛，所以啲人坐巴士好過寧願。 你 pending 咯，睇你想點入點入去嘅啫。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名古入去，你要加埋關西先好先得。我有張係可以去埋關西嘅嘛，可以坐埋累了攞翻去嘅嘛。 跟住咧，另一張咧就更加騎呢嘅，就係、是、北陸地區火車證。今日地區真係遠啦，由小濱、敦賀，跟住我數下就一路小松啊、金澤啊，去富山呢一段路。 我俾你喺入面玩嘅，主要即係即係你外面入去嗰段路，你自己諗辦法去搞掂佢咯。 即係你硬食如果你坐喺大阪站嘅話，你硬食就係要買嚟料嗰段，你就硬食噶啦。 咁冇過分啫，咁你又淨係去嗰段地方，你都多嘢玩嘅話， 即係咁樣講，唔係嗰段地方都係玩嘅。 係啊，但你嗱，另一張靖江 mini pass 又係咁嘅情況啫嘛。你入靖江啊，你諗掂佢啦。你坐新幹線又好，你坐東海道鐵路馬鞍過又好，你自己諗啊。嚇，又或者你明谷嗰邊中部機場嗰邊入又得。 但嗰樣不如你如果係坐落機去小松站，所以小松空港內陸嗰個啦。系不落嘅话，因为相对嚟讲远啊嘛，始终 坐落机可以睇啦，你系咯，即系有啲咁嘅，即系地区 pass 咁，地区即系地区外入去，你自己谂办法搞咯。 呢张就唔系太 好多噶，听唔少。 因为呢张真系又系几骑呢，即系怕麻烦嘅话，你唔会计张啦。因为即系啱先你话都东海张， 买多一句，即系你嗰度地嗰地方够多地方去，咁你咪咁你咪可以用嗰张冇问题啊。 嗱，另一张咧就我觉得系算系略贵嘅，但系呢张就地方大好多就系、是。拱翼北陸拱翼， 頭先我講嗰條咯，即係本同埋東海東合作嗰條咯。 由東京坐北陸新 幹線，哦，東西日本嗰條，哦，唔好意思，我搞錯，我唔係嗰條， 坐另一條北陸新幹線， 東西日本 到金澤，跟住由金，跟住咧， 金澤可坐嚟要可以落翻大阪啊嘛， 大阪係 啦，係啊， 因為佢啱好就一個拱形咁樣係橫穿過日本嘅， 飛起東海咯， 係飛東海咯。 全部東海嘅路段嗰 條，係啦，即係我係暫時日本新幹線裏面最想坐，但係未坐過就依張，又而家有啲唔好想坐，冇講啦。依樣 都唔平啊，其實因為你始終東西日本你 1600蚊啊，港紙而家匯率係我而家 都好過 pass 嘅，好過少少咁 pass 又。 但 係即係你坐翻先，我就得依張嘅啫喎。如果咁樣嘅話， 係啊，冇得揀啊！依張，但依張就睇先幾日啊？依张我睇下先，24000 yen 我睇到啦，资料24000 yen 好似唔知七， 同埋七日啊，好似我记得，睇下先。 我搵翻先。 24000，七日啊，连续七日啊， 系七日啦。 即系同即系全日本 pass 一样，七日啦。最远系关西机场开始，跟住可以去到 去武者神， 系啊。 跟住奈良都去天王寺包埋嘅奈良， 吓 龟冈啊，京都。 我咁佢。即系市内就冇问题啦，即系总之京阪神市内冇问题啦，跟住东京嗰边咪咩咯，机场咯， 跟住去到跟住金泽，一路跟住去加贺温泉啊、福井咁样，去到金泽，跟住一路高冈啊、富山，跟住一路 累了同埋新干线嘅沿线咯，你累了去到金又打翻去金泽嗰段，跟住金泽开始可以坐北陆新干线咯。 咁东京都包啲嘅，东京都包到去包一段路嘅，即系呢个咧就如果你话川州过山少数，我觉得系叫范围够大嘅。 系啊，但系你主力都系即系东京同大阪，其实真系送俾你咯，即系当系当。 因为有时呢个系除，因为我觉得呢个送必要，因为始终就系唔系咁多个机场有廉航啊。有时可以啲一般嚟讲，而家主要 通常都系关东关西噶啦，最主要都系同埋啲时间够靓啊，最紧要系有啲系真系凌晨机嚟。我哋几时走？ 我亦都讲过啦，羽田凌晨机 系啊，真系依家啲人玩到尽噶嘛，你系夜晚出发瞓埋去到听朝啱到步噶嘛？ 我今日跑马拉松嗰次啊，我系朝头早我凌晨机去到关西，直接喺东京食喺大阪食完早餐，即系坐车去到坐三个钟头雷鸟去到金泽都12点零钟啫嘛。 系噶， 三个钟头其实唔算喺日本嚟讲，三个钟头算系 唔算 合理嘅。 系啊，咁算太远。咁你超长距离移动啱嘅呢个？ 长距离啱啊，因为要穿都穿过几多地方 嘅 咋。 系啊，你成个平湖穿过都要时间，大佬。 系咯，所以呢个地方我觉得呢个系距离可以接受嘅。算是 系啊，都唔错嘅，即系你个北陆嘅话，你又想玩关东关西呢啲，咪啱晒咯。 今日好多，今日好靓嘅金泽。 系啊， 金泽啊，和江兰登温泉嗰啲地方。 即系你谂唔掂去关东关西吓，同时你又想去北陆嘅话，呢啲咪啱晒咯。 依个大够同埋系点讲？佢因为佢小就系佢底错，因为佢 底错噶， 抵坐噶，即系你都话落嗰度净系坐新干线都万三 yen 落，净系新干线你未嚟了嗰段都唔平啊，都好四五千都要最悭到。 系啊，睇先。 系啊，你加埋，即系你完全先坐一程由关东去关西已经回咗本咯。更你未计你可能如果系关西入关西出嘅话，或者调翻转东京入东京出嘅话，你调翻转行。都系咯，应该抵到难嘅，应该就 嗱，你即系冇相对嚟讲就冇咁贵，呢个系个我觉得 O K 嘅呢个即系个范围够大，即系点样去到地方有够多。 嗱，依家如果你唔谂住去东京嘅话，即系唔知东京去大阪翻嗰只咧，高山北陆地区自由周游券依家就系比较好嘅，因为平啲。依張好似依九個幾水， 咁你冇跨新幹線嗰段啊嘛，咁 就關西機場去到名古屋。 啊，唔係直去名古屋，佢係兜經過北陸，俾你喺高山線落翻名古屋咋？ 係啦， 你坐唔到東海道本線嘅。 係啦，你由東京由大關西機場，跟住京都，跟住福井、金澤，跟住坐一段啦，金澤同富山嘅北陸新幹線係包埋嘅，我坐過。 係啊，新幹線一定會包嘅，問題係佢原本 JR 嗰段变咗做地方铁路嗰段你要小心囉。 因为人家讲 只有係可以係 JR 经过有 JR 经过站先落车，其他佢自己铁路嘅站落车呢就要畀钱嘅。 因为哪嘢我知哪个嘢头先讲 过。即係你只要喺高岗得嘅，因为高岗有 JR 嘅铁路嘅。冇问题嘅。 但是一出事就 富山同金閣都得嘅，即係基本上三个站基本上你其他站唔使諗嘅。 去高山啊下女咁样名谷。我因为之前我都今日买同我就坐过之后就去埋高山市嘅，因为佢依家包埋咁唔错，同埋 梗系去埋高山市啦，兵哥嘅圣地嚟噶嘛， 咪去咗几多就几多噶啦，呢啲证就呢张证咧， 依家仲冇啊，兵哥嘅地图啊，如果有人又对兵哥有兴趣嘅话，可以真系去都几靓嘅， 同埋呢张证咧，如果你谂住去睇白川乡嘅话，呢张证都通， 上到巴士咩？ 就好似包埋嘅。 哦 ，OK， 有可以去， 我有包埋嘅。 嘉悦能啊，我唔知边间啦。 我睇下，呢个唔好肯定，有时啲呢张好似好似唔包唔系嘅，但系 但好似白窗，好似真系要另外搭车，搭俾钱搭车去嘅，但系都唔贵啊，唔算太过分啦。 白窗唔值两千五 yen 啫嘛。 你如果你想悭钱，你咪坐到 PWS 嗰度，嗰、那个叫咩啊？真系唔记得啊，成啦，成端。好，成端再转车上去，咁咪咁平少少咯。 如果你白窗乡嘅话，其实我建议啊。喺新高岗有巴士嘅，唔使订位，呢个重点 系啊。 因为咧，一般嚟我查个资料系好多有几个车，即系由金泽去。 唔系，如果你明古嗰啲咪要订咯，要订先。 金泽都要啊， 佢留位俾你咯。 但问题就系一时订位你唔知道，因为你订位 唔系，因为嗰度最近，其实去白川最近系由高岗去，更加近系成端，不过成端就搭车系好多麻烦，太疏。 新高岡就快一重点就唔使订位， 啊、 因为你订位嘅话， 啊、 你 新高 岡或者网上 高岡我都梗系唔一定新高岡，系高岡开嘅，高岡经过新高岡再过去嘅， 系啦 、啊，即系如果你住高岡，你咪喂咪啱咯，即系喺高岡出发，跟住坐车坐白川啱好。 因为之前我去白川乡嗰次就系啦，我喺新高岡，我特登去新高岡，因为嗰次订唔到位，因为临碌咧，即系订隔日订嘅话咧，订唔到位嘅。 系噶，咁 但系唔知订位嘅话有 博 懵啊。 其实系， 咁博懵排队要排到噶嘛，排到咯，结果咪去到。 正常应该排到，你唔系特别特突然间关多旅客嘅话，应该都塞到车。 唔系过咗黄二月一月尾二月嗰个灯 系啊 时间咧就 系啊，你冇去旺季去，旺季去就唔敢包。但系如果你普通即系可能三四月佢融紧雪嗰个时间去，应该都冇问题嘅。 系啦。二到啦，都黄人，总之避过一月最 系啊！你即系你同人抢就冇计啦，系咪先？ 系啊，避过嗰段时间冇问题噶。所以呢样情其实依通常如果你话去北金泽嘅话咧，金泽富山玩嘅话咧，呢样情其实系方便嘅，方便唔敢话第一日方便 吓、 啊，因为起码就包埋雷鸟嗰程啊嘛。 咁你东西本穿过晒， 穿过晒，穿过你直横。 即系你唔系你系最后全日本派以外次选嚟嘅，唔系首选嚟讲先。 系啊，呢样情。同埋最紧就系嗰段系够远啊，同埋包埋呢段路嘅就系得北陆啫嘛，唔系北陆你根本上系北陆拱形啫嘛，但系你如果唔去东京嘅话，北陆拱形拱形嗰另一端你其实用唔着噶， 唔使啊，即系话到贪慕其实坐新干线，新干线啫嘛， 新干线啫，唔使，但系我都坐过一小段。 不过嗰度好啊，嗰度系连接都坐到嘅，嗰张拱形系好在，即系最贵嗰只卡卡一杰都坐到 啊，收你咁嘅价钱 系啊，坚唔系咁你真系你要坐靓车咁呢张咪啱咯，你坐你东海你又麻烦咯，坐东海 不過自己坐慣了雷曉琦，雷曉都不差的。總之如果你說去金澤玩由關西的話，這張證我是挺推薦的。價錢合理不算貴，1000元港幣左右。6900至1000左右，當匯率浮動。地點又夠闊，性價比又夠高。 很高的，很高的。 好啦，咁今集咧就暂好啦，到呢个位置先，跟住剩嘅翻落嚟嗰啲咩哇嗰啲奇离地区咧， 西日本咯，西日本未讲， 中部地区似冇啦，中部未冇啦，因为中部地区咧咩东日本伊豆嗰啲咧就啲好地区线路线路咩， 头先讲嗰种静冈，静冈咪伊豆咯，冇咯， 跟住就 唔系有嘅，不过点样好散咯，即系佢自己私铁，即系佢自己。本地區都有啲 pass， 但係嗰啲 pass 就真係難用咯，因為唔係全部用得曬，你要揀地方咯。 跟住下一集咧就講最 Q 麻交叉飯嘅西日本啦，西日本係木村正啊，淨係西日本啫，唔計九州同埋四國。 咁啊好咯，好過東海一張都唔出俾你。 但係問題太多，你好煩啫。好， okay. 今集到此為止，下一集再見，拜拜。